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点01分，今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特别的美。如果此时此刻各位在看月亮的话，好像光看月亮有点无聊，把收音机打开，然后有时间的话把我们视频也打开，听听看今天嘉宾唱歌可以让你赏月的过程变得更加愉快。欢迎来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白衣男子泽环。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原本我们今天请来嘉宾呢，应该是由樊雪来介绍更合适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吧，就由嘉宾自己介绍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哎，我怎么介绍我自己？我叫孙庆坤，对。然后刚才说我和樊雪师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啊。 他比你大多少？ 他比我应该 是他是大四嘛， 大四，他大四，然后我应该是比他小三岁，对。 你比他小三岁， 那怎么我 年级呢？ 我看起来很老吗？ 没，你看起来就比较小10岁的样子。 谢谢师哥。 年级呢？ 年级也是。我现在大二，小两级， 大二啊！我的天哪！ 因为我是中间跳了一级， 我的天哪！ 跳了个幼儿园大班，算跳级吗？ 哦，所以你原本应该是大一。 对，我原本按正常的年龄来说应该是大一。 哦，来吧，大家看一下视频直播啊！虽然人家才大二，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画面当中看，我们俩年纪差别不大。嗯， 是是个非常的年轻。 什么叫非常年轻？本来就很年轻，好不好、？OK， 孙庆坤， 对，是个好。 你是合唱团的。 啊，是我在我们学校是合唱团，然后我在我们学院去年的合唱比赛当中也是指挥。对， 你是哪个学院的？ 我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是吧？ 对。 OK， 你从小就唱歌吗？ 啊，还好吧，也就是当做平时生活中的一种爱好。然后， 那你有多少种爱好？唱歌是其中一种还是唯一一种？ 哎，其中一种吧。我觉得其实从小到大还是有很多。很多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有很多叫什么爱好广泛啊，对，然后学其实小时候也学了小提琴，学了钢琴，然后但是都是皮毛，现在早就忘掉了，但是还会打鼓，然后打架子鼓，还有弹吉他，现在都还可以，然后学唱歌了。 上来还说该怎么介绍好。那从小各种各样的乐器基本上都学过一遍了， 都是皮毛，很皮毛的东西都忘掉了，现在都忘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看不到任何的现场弹奏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就是因为他都给忘掉了。 其实我一开始想带吉他来的，但是 啊， 鉴于我自己坐地铁好累啊，我就没再带了。 现在的学生们真的是哈，坐个地铁都会觉得背个吉他好累。 吉他很沉的。 哎，想当年我们要能上一个这样的节目多开心的事情。 是，我也是。 别说吉他，把一个钢琴抱过来也是不可能。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孙庆坤唱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不用讲了哈，就一首歌最能够代表你的个人感觉的个人风格的。 代表我的个人风格呀？ 啊， 我的风格是跟你觉得我什么风格呢？ 你的风格应该是挺……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过《失恋三十三天》那个电影啊？文章演的那个， 在记事的年龄火过一把，但是没看过。 我觉得你应该是文章那种欠欠的。 啊，还好吧，还好，啊、我觉得还是我还是比较正常的。 你唱歌是不是走那种就情歌路数？ 哎， 然后最好还是苦情歌路数。 哎，你把我真的看得很透啊，一眼就看透了。我是比较喜欢 啊， 虽然我是一个00后吧，但是我却有一颗60后的心。对，我比较喜欢一些老歌，一些苦情的一些抒情的歌。比如说男歌手，我就比较喜欢张信哲。 费玉清。我送你啊，张信哲呀。 对，张信哲。 哦。 然后平时唱他的歌也比较，因为哎，其实哎，说实话，我之前的声音还是比较清亮的，但是现在啊，因为唱歌太多了，然后声音就稍微有一点哑了。 有一点哑，唱张信哲就不合适了呀。 但是张信哲现在也哑了呀。 哎，现在的00后们说话真的是很毒哎。 没有，我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一个人的嗓音。 所以你要唱张信哲，你不是唱他以前的经典代表？ 当然要唱他以前的经典代表作，只不过是用一种比较我的方式吧。 你喜欢他哪些歌？ 我觉得他有很多很经典的歌吧。 那不用你觉得，大家都这么觉得。 对对对， 就说你喜欢哪些？ 就比如说《爱如潮水》啊，比如说《信仰》啊， 啊， 比如说那个， 看来是假爱、啊， 爱就一个字啊，就各种嘛，就很多他的歌，就不胜枚举，然后就一下子想不起来。 哎，真的是，你喜欢的都是，就是不该你这个年龄段会听到的那些歌，所以你是特意的从网上搜索他以前经典作品。 因为我比较喜欢一档音乐节目叫《我是歌手》 啊， 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有很多。 你是从那节目当中知道张信哲的吗？ 当然不是，就是他的歌还是很广为流传的。不过他上的《我是歌手》的第四季嘛、 啊， 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会喜欢一个歌手，你从他的歌首先打动你，然后你就会想去了解一下他的人， 嗯、 你想去了解一下他更多的歌曲， 嗯， 然后你就会更深入的去和他做一个心灵和音乐上的沟通。 对，还心灵上的沟通。好，那我们大家就很期待唱张信哲的歌到底什么样的感觉。那 C 位主打歌就应该是张信哲的了。 好，那我就唱一首张信哲的歌。 哪一首？ 信仰。 你曾经模仿过他的 vocal 吗？ 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声音不太像，我觉得我比他稍微厚实一点吧。没有。 那我们就听一下厚实版本的信仰什么样的感觉。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觉得可以。 来，那记得先把那个话筒推起来。 好的， 先推起来，然后我们点播放就可以把这一首《信仰》。OK， 能听到吗？ 唱不好，听见了呀？啊，这有回声加的，哇，我声音都变得好好听。 声音本来就好。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 说的话让你如此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 伴奏带简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先请外面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声音调正常了，哎，这样大家听起来也是更加舒服一些了。为了让大家可以把那个刚才我们的人声听得更清楚一些，所以刚才这个伴奏带当中也是突然间的就没有音乐了。 对，然后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哎，是我手机的问题吗？ 然后这样才发现哦，原来是真的是现场真唱。哎， 我就这样， 前面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哈，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还秃噜了一句嘴儿。 你看大二的学生就是会比较在意秃噜这个事情，唱歌也会在意秃噜， 对，也会在，因为毕竟还是对专业有要求有需求的人。 好，OK。然后到副歌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其实有一点点相像的地方在。 还好吧，都，对，还是可以的吧。当然， 整首歌发挥表现还挺不错的， 还是有一点紧张。 咱们第一首嘛，越往后走就会越不紧张。 但愿吧。 我还挺害怕你这彻底释放开来会不会失控。 不会，我还是比较克制的一个人。 信仰，然后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是小时候吗？ 我真的记不太清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还是张信哲第一次去歌手，他就唱的《信仰》这首歌 啊， 对，然后当时就很喜欢，因为当时他那一期去歌手的时候也是生病了嘛，然后声带也出了一些问题，也是很沙哑的感觉。然后我听不，虽然和他之前那种清亮的感觉不太一样啊，但是有那种稍微有一点沙哑的感觉，还是让这个歌更有一种 更有味道， 沧桑的味道，对，有一种历尽人世艰辛，然后笑看，就回首笑看人生的那种感觉。 我就看你怎么样圆回去或者拽出去。 我真的哎呀，把这个前18年的文化内涵全都放到这句话里了。 哎，但说到这个歌手，其实这个节目对于张信哲而言挺重要的。他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技能也很好，现场呢很少出现什么大的事故，演唱不会有任何问题。一直到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这个唱歌开始有问题了，原来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了，然后他开始发现说，那我要好好的珍惜之后自己的音乐路上的种种的事情哈。那对于你而言的话，从小应该觉得自己唱歌挺好的吧？这是委婉的说法。 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对，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原来喜欢就是爸妈的同事聚会啊，或者在家 里。你喜欢爸妈同事？ 不，我还是这是一个是这个地点状语啊。 哦，吓我一跳。 爸妈的同事聚会啊，或者说在家里家庭聚会的时候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来唱一首啊。 我儿子唱歌可好听了，来现场给你们唱一首。 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唱个隐形的翅膀啊，然后就这种，然后就当时唱完歌，大家收获的还是一众好评的。对，还是。 那你在学校也是文艺骨干吧？ 还是，我是从 啊，其实我做文艺骨干还是唱歌比较少，当然还是主持比较多。 哎，其实我做文艺骨干，那真的是， 就是因为你在，就是不能这么说嘛，就是你在学校当中搞文艺的就那几个人嘛，然后你就担当起这个学校对外宣传和这个对内这个传播消息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功效 啊。就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说，不光这个台上的功力好，这台下呢也是会组织，然后同时身兼数职，非常的厉害喽。那你是从小学就开始这样吗？ 是因为从小学，那真的从小学就参加了好多好多的活动，那个时候有演讲啊，朗诵啊，然后各种代表学校 去比赛。所以你会串吗？因为演讲朗诵是一种表达方式，唱歌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不完全，我觉得是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发声也不一样， 它是完全不同的嘛。 对， 你也不会，就是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对，然后就没有串的。 那你会不会演讲演着演着，然后突然间就， 哎，别说，我还真有这么一个经历 啊，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演讲叫学雷锋嘛， 嗯， 然后这么一说，然后当时我一上去就先唱了一首歌 啊， 就是一个艺术形式嘛， 学习雷锋， 对对对，就唱的那首歌 啊，真就这首歌呀， 上去就学习雷锋好榜样，然后就上去唱完这首歌，底下哄堂大笑，然后我当时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啊，但是没想到底下是笑的感觉，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某种达到了某种艺术效果吧。对对， 这个心理建设力真的是很厉害， 当然 我觉得跟从小登台有关系。 对，我登台，我是从，哎呀，少儿表演艺术家，没有 小朋友，你说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吗？ 我记得幼儿园有一个很在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走秀。 哦，还会走秀呀？ 我还真不会走秀。 没关系，我们这个直播间就什么样都可以。 就那一次啊，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自己做衣服，就是拿各种废的东西去做衣服，去 DIY 嘛。 啊， 然后当时我也不记得，这当时应该是拿一个塑料袋吧，一个。装面的袋子，就是那种，然后剪开，底下有那种波纹呐、然后上面画了一些图案，然后就在我们当时那个幼儿园的班级里，就是一个走秀。对， 好像11月1号要过一个什么西方的节，你这种人就应该会做南瓜，做得很不错哈。 啊，很少做。 今天穿的衣服我一看就觉得，哎，这挺特别的，这个洞应该也是自己剪的。 不是，不是。 好吧，今天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刚才也是讲到，其实从小对于有一部分人而言的话，就是他从小的那种表演天赋或者是那种表演欲，就是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的。 对， 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然后你后来怎么想到要学播音主持？ 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在干这个事儿， 就更多的是播音。 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很多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少年宫啊，就很多这种学习这种才艺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一开始啊有一个口语，不叫口语，叫语言艺术表演。然后就学了很多，比如说学相声啊，学小品啊，朗诵啊，演讲啊，然后就是即兴说话呀、这些东西。 那学了这么多，你看这相声8:19， 哎，巧了， 报一下菜名是不是？ 这个报菜名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多年不练了。 报菜名不是很简单吗？菜名， 菜名。 著名表演艺术家 蔡明老师要来我们演播厅了，下一次。 好了好了，太冷了。来，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唱歌吧。下面带哪一首 啊？那我就一口气儿把我刚才提到的张信哲的歌唱完呗。 好，好， 这次再带来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啊，他的最经典的歌曲，我觉得就是《爱如潮水》。 OK，《爱如潮水》。 对， 希望这个伴奏带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也 再度的提醒大家。 Hope so。 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吧，爱如潮水。 好的，稍等， 会场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哟。来了， 稍等，这个手机出了点问题啊。对， 张信哲还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嗯， 因为他的，我觉得他的，包括他在做艺术方面，从我是歌手方面，我看到他在编曲上不停的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对于艺术的那种向往吧，我觉得还是挺打动我。 张信哲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最晚最晚的时候也只仅隔两年就会出一张专辑，这对于歌手而言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的。很多歌手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出专辑变得会越来越慢，而对于张信哲而言的话，他一直在坚持着。 所以这首《爱如潮水》带给大家。 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的将你我包围，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不是 KTV 啊，或是那个广场。这位大哥，那位大姐，会唱的朋友，一起爱如潮水哦。 来，给我扔两个钱吧。 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哦，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是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哦，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哦哦，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松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那个谢谢就更有那种现场感觉 啊！对， 刚才查了一下，《爱如潮水》已经是1993年收录在他的那张专辑当中去的，时间已经过去25年了。你看，25年过去以后，当一个少年再在这个地方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是25年前的他，当时他非常年轻的状态，时候在演唱这样。 一个少年嘛，对。 就这句话的梗在哪里？ 没有， 就只是强调自己是个少年而已吧。 对， 好吧，爱如潮水，这首歌你喜欢多久了？ 我没有说对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吧，但是 没有特别的感情，只是因为这首歌的， 只是因为它很旋律很好听，然后也很大家很熟知，并且呢，我觉得我唱过这首歌之后，很多人表示还不错，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 哎，这个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表示还不错，跟自己表示还不错，你会有不匹配的时候吗？ 会有，真的会有 啊！ 我觉得不光是在唱歌啊，包括在我们自己的专业方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困惑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读完，哇，你自己觉得哇，好在那个感觉里啊。 嗯。 然后，但是，你当时听可能还好，但是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课堂上去放在扩音器，放在大音箱里面去听，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不是自己录的时候那么回事儿。然后也有可能会觉得。听众会觉得，哎，好像录的这个地方有点别扭，因为你毕竟你录的时候是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可能不会顾及到我要传达的那个方向，我要听的那个受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是， 然后真正的一放出来，可能就会觉得。 但我们有时候这个自我感知力它其实不太准确的一件事情， 对，是挺不准确的。 那对于少年而言的话，那判断力的话就更加不清晰了可能 啊。我觉得你看我听这些老歌啊，我也觉得我虽然是一个年龄是零零后啊，但是大家都说我有一颗六零后的心态。 你唱这些老歌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唱这些老歌很好听总这样说？ 倒不是，因为我就喜欢唱这些老歌，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唱老歌可能会让人觉得说这个人就比较喜欢老派一点的，那你这个人的个性本身呢？ 啊，我其实还是一个，哎，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啊，我平时每次出门啊都会带着。 吓死我，从台子底下就看拿东西出来， 对， 我心想台底下哪来的东西，我怎么变不出来，还会变魔术。 其实每次出门都会带一个保温杯并且上面还写着，你看正面它写的是天道酬勤幸福满意，然后反面还写着我的名字庆婚，怎么样，是不是很六零后？ 特别是前面那八个字， 对吧？对， 保温杯现在，哎，你们同学们拿保温杯多吗？ 拿保温杯的不多，并且如果即使拿保温杯，不会像这样，我平时太喜欢喝水了，我就会拿一个好大的保温杯然后但是同学们就会拿一些比较小巧的、比较精致的，然后对，然后像我这样就比较， 你还专门就喜欢这样的材质？ 我还真不是就喜欢，因为我对它没有追求， 对，只要它能装水， 只要它能装水就行，并且这是。妈妈送给我的，对， 一般孩子好像说妈妈送给自己都会觉得好像不够体面，或拿出去以后别人会觉得老派什么的。 我会一直带着它，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妈妈的一份心意，并且我对这些也不挑嘛，然后能喝水就行呗，并且这个很难买到这么大容量的，并且保温效果这么好的杯子啊，我给我妈点个赞。 那大家可能就好奇说，里面泡的水呢？正常的水还是有茶什么的？ 就是正常的水，我不喝茶，但是一定是温水。 OK， 我对不喝凉水， 所以这个保温杯一点说明自己在有一些行为上他是， 对，还比较老派， 以前老派一点的。 对， 那你的想法上呢？ 说是你师哥，你觉得我的想法是比较年轻还是比较老派呢？ 我们也就刚刚认识了28分钟吧， 你都已经28分钟，我觉得师哥洞察力还是比较， 我觉得吧，应该是挺现代了，不是外表看起来挺现代的，但内心应该是挺传统的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哎，其实外表也没有很现代吧， 就是感觉上跟他聊天就觉得，哎，是年轻人的想法嘛，然后非常的广阔，非常的开阔，但其实内心深处，我觉得你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对，我觉得我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感情关系当中。 感情关系当中，我的感情没有很多经历，所以对 事业上 啊， 你要是你是那种找一份稳定工作的人，还是要可以？ 哦，我一定会选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啊。 我应该是不会那种拼了老命去闯的那种。 OK。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这里是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的，这里就是年轻的声音，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挑战新歌声。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月亮很圆的，月亮很圆的，月亮很圆的。周三晚上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帅哥都很帅哦。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成年进行曲》，请来的呢就是自称为少年。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孙庆坤 啊， 很开心今天来到我们青年广播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嗯，你这句话说的真的很老派。 是吧，我就是这么老派的一个人。 老一辈艺术家每一次开口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刚聊很多，接下来继续唱歌好不好？ 直接唱吗？ 啊， 不聊了。好，那就啊，那唱个啥呢？ 想唱啥唱啥呀。 说到刚才不是说成年 进行曲 是吗？ 哎， 我觉得有一首歌我前几天刚听到 啊， 但是我一听到这个旋律我就觉得哎好熟悉啊，就是那个旋律要不就是妈妈曾经的手机铃声，要不就是什么时候在大街小巷经常播放的一首歌 啊。那我知道，像只鱼儿在你的歌 啊。哎，你别说，我小的时候参加过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广播节目 啊， 然后当时就是 你们当地是哪里？ 聊城，山东省聊城市 啊，山东聊城。 对， 嗯，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小孩们在一块儿表演才艺嘛，然后当时唱歌我还真唱的《荷塘月色》 啊。那你一会儿要不要现场给大家唱一个？ 不，太老派了。没有，我还是要树立一个比较年轻的形象。 说不定版本很不一样的。那好，我们还继续啊，要唱哪首歌？ 那我就唱一首 啊， 很熟悉的歌，叫做《笔记》。 笔记是那个周传雄 周 哦，那就是日记本 sorry 啊， 笔记是周笔畅，周笔畅也是翻唱的。对对 对，是吗？我不太清楚。我前几天听那个在一个节目叫金曲捞上 啊，嗯， 我比较喜欢看这些音乐节目啊，然后之前听那个刘惜君 哦， 刘惜君他翻唱了这个笔记，然后我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并且我觉得他翻唱的很有味道，就是和往常那个不一样，他有一种欢快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你带来的是老版还是刘惜君？ 刘惜君这一版。 好，那我们听听看，笔记。 我觉得旋律一出来，大家都会很熟悉。 是的。 我看见天空很蓝。 为什么上破功？你要不要出去来一次？ 解释。没有，没关系。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曾想飞。调起高了一点啊，没事，没关系。记录的语言，你学着勇敢一点。 解，爱始终是我心中另一种完美。 编曲还是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很有味道。 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完美。偶尔哭红双眼，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完美。 谢谢 笔记。哎呀，一首歌真的是，想上一次做笔记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做笔记 想都想不到。 我们大学生还是做的比较多的。 对啊，然后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上一次哭红双眼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哎，所以有些歌曲你看就是在特定年纪的时候唱的时候，你反而会特别有感觉。 对，我觉得并且就是它毕竟是一直从小到大就是觉得这个旋律非常熟悉，一直陪伴着你嘛，然后你偶尔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有感觉。 嗯，我觉得就是你小时候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曾经给你留下过一个深刻的印象，若干年之后你再重新听到这旋律的时候，这个时光突然间就不存在了。 对， 一下就切换回到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 对，并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首歌它就能代表一个时期，你的心情或者你在干嘛，你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反正在我身上印证的还是挺深刻的。 哎呀，既然这么深刻的话，你看我们不挖掘点故事也是有点不太合适，对嘉宾显得特别无理。 我觉得啊，其实 啊， 比如说我之前听孙楠唱过一首歌叫， 哎，别说笔记这首故事 啊，不是笔记的故事，因为笔记就是一个很 你刚才不是说 的旋律吗？ 印象深刻的故事。 对，我就是觉得某一首歌会代表一段时期的某一个故事而已。对，是这样的。 然后这首歌是孙楠的歌吗？ 我很多歌代表不同的时期。 那我们就拿出来一首歌。 我可以啊，好，我觉得孙楠 啊， 他翻唱过一首歌叫讲不出再见。 嗯， 然后那首歌我当时是在当时听是在台湾，当时我代表我们高中去参加海峡两岸高中学生大学中学生辩论赛。 哦， 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场和哪个学校来着，哎呀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被他们打输了，就不想记得了。哦，然后当天我们就和其他的一些学校，然后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坐在那个大巴车上。 嗯， 然后你输了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沮丧。 是， 然后当时正好就听见那首歌叫讲不出再见。 哦， 然后你就会觉得和这场比赛要说再见了，然后和这些人要说再见了，和台湾要说再见了。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心情就是 很荡的，然后就那首歌就代表了每次一听就能想起那个时期，那个你当时的心情。 嗯，这个还是每个人都会有共鸣的，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首歌，都不只是一首了。 对，包括我之前艺考嘛、 啊、 然后在我现在回去在想我艺考的时候，其实感觉每一次考试都有一首相应的歌代表，并且我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 你现在第一时间能想到是哪首歌 啊？我其实一共考了三个学校 啊， 一个是考武大，考武汉 大 学，对对对对对， 樱花很漂亮。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开，然后考武大的时候是一首歌叫杜丽莎唱的， 啊、 也是在歌手上的，唱的叫Vincent 啊 啊，那首歌真的就是非常的有情怀的一首歌， 只要一听就会哭的一首歌。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那首歌，然后当时是中传，第二个学校是中传的复试，初试的时候是谭晶唱的那首《定风波》，嗯，很大气。 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节目，所有歌曲都跟这个节目有关。 因为当时正好是我是歌手啊，是歌手的第五季嘛， 啊、 然后当时就一直在看这个节目， 啊、 然后正好每一期播到哪一期，你就会正好对应一个时间点嘛， 啊、 然后考中传初试的时候是谭晶的那首《定风波》， 啊、 考中传复试的时候是林忆莲的那个《无赖》 啊。 对，然后第三个学校就是考的清华， 嗯， 然后当时就是听张碧晨的那个《时间有泪》， 哎呦， 对， 你看这学校，你还考过清华呢， 哎， 后来是因为文化课分不够吗？ 对，其实当时 人太坏了呀， 当时是文化清华给我降了60分录取 哦， 但是 还是不够， 就差一丢丢一丢，哎，好遗憾呢、啊。 所以时间有泪， 真的是。当时是、 嗯、哎，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首选其实清华大学，并不是中国传媒大学。 对，我其实不是一个，我不好这么说 啊，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学习的状态和就是我上高中的状态和很多的同学们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有什么不同啊，就是我是当时还是主要是在学文化课、 啊、 然后只是很少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今天十一放假了、 嗯、 今天元旦放假了，我会到北京或者到我们当地找一些比较出名的老师， 嗯， 去跟他们沟通沟通，学习学习，然后点播一下，然后就其余的时间都在学习。 那如果不上中国传媒大学去清华的话，你会想学哪个专业呢？ 啊，我当时就在考虑啊，我当时清华落榜了，那天、 啊、 也不是落榜，因为都是提前批嘛，然后我要选一个、 啊、 我觉得清华一定是上不了了 啊， 就是我不敢去冒那个险 啊， 然后当时我在想，哎，我自己安慰自己嘛，我说我要是进了清华我能学什么呢，当什么呢，还是来中传吧，我觉得我只能当个播音员了。对， 哎，当播音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哎， 我是觉得 博览群书，好不好？ 对，我觉得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除了能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自己的最好、 嗯， 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如果让我去学什么， 其他就只能是遗憾的畅想了。 对，我觉得 就假装跟自己无缘好了。 对，也就这样吧，反正美好的一段遗憾嘛，在那个时期也就过去了，现在大学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清官真的是很能聊啊，唱歌也很好听，继续来唱歌好不好？ 唱啥呢？唱一首也是之前的一首台湾的金曲歌王唱的歌。 台湾地区金曲歌王谁？ 那个李圣杰。对， 也是通过那个节目 啊，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李圣杰的歌太多了， 手放开， 痴心绝对， 嗯， 然后等等等等，他最著名的就是这两个嘛， 这两首最著名的， 对吗？ 对。 然后当时因为我比较关注音乐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会翻看每一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嗯， 我记得是2003年还是哪一年，他这首歌拿了金曲歌王， 哦， 对，然后我就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就他去了歌手，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当时挺看好他的，没想到他很快就被淘汰了。然后 那一次一出场是给了很多人惊艳，就 啊，对，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李圣杰好像不太是一个人 了，不太一样，对， 嗯， 所以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一个挑战环节的吧？ 啥挑战环节？ 就等你来挑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你会把哪一首歌作为挑战环节来演唱？ 是我挑， 就所谓的挑战，就是说你想要挑战一下这个歌曲本身啊。 好呀， 那就这首歌了，好不好？ 那就这首歌呗。 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喽。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不用紧张，等你来挑战还是听你来唱，只不过呢，我们就可以假想一下这首歌曲他的对手是李圣杰。 谢谢您，师哥。 那你想，实际上李圣杰会把你当做他的对手吗？啊， 对，但远远比不上人家。 所以我们就直接唱这首歌。 好的， 歌名叫做 就唱《痴心绝对》这首歌吧。 好，《痴心绝对》。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地推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会不会你有你自己的风格？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 哎，这首歌唱的还挺好的。你是一个痴心绝对的人吗？ 我还好吧，我觉得要适时的选择放弃。对， 适时的选择放弃，那就是你是一个活得很明白的人。 还好吧，可能还没活，还没有到活的不明白的那个时刻吧。 今天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听了这很多的故事哈。有一点问题，有没有想过要做歌手？ 其实啊、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妈之前做过一个梦 啊， 对，然后她就梦见我在一个大舞台上在唱歌 啊， 对，然后你别说，其实啊，我觉得还是曾经有想过，哎，我如果成为一个歌手是什么样的？但是也就是转念一想吧，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包括条件呐、啊，包括就是在很多方面离一个歌手差的远的很多，我觉得不如就把它当做一个平时的兴趣爱好吧。 现在的比赛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这个年龄去参加《明日之子》呀，然后包括其他这个选秀比赛，从来没想过。 其实当时《好声音》出来的时候，爸妈还说：“哎，你可以上了大学之后去参加一下啊。” 啊， 但是没有， 压根儿就没有想过。 对，压根儿就没想过，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拉不下来面子的一个，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觉得会不好意思。对， 哦，你这种人意思就是走在街头上，然后碰到那个星探，哇，你我觉得这个你未来有的可发展。然后你说我唱歌其实挺好听，然后说哎真的吗，那你唱给我听一听，就被公司签了，从此包装成艺人，一下子一举成名。 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对，就是想把唱歌当做一个爱好吧。 没想过 也没想过当什么艺人，当明星什么的。对， 嗯，那挺好的。那你现在学的播音主持嘛，未来有没有想过想要做主持人呀，播音员啊？ 那当然啊， 啊， 一定是要当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 这是两种职业了。 我觉得我都行， 就现在还不急，到时候看情况。 我是觉得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并不是说我就固定我要做播音员，或者并不是说我固定我就要做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好的有能力的人是可以都胜任的。 嗯， 就像我相信你也一定两个都可以 哈、啊，也不行了。我现在发现播音还是件挺难的事情呢。主持久的话，就你突然间正经起来，还是真的是有点不太会。要不要给大家新闻播报一下？ 对，我的烂专业就不要从这里展现了。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要不要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歌曲？ 最后一首歌，那我就唱一首《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彭佳慧的。 对，彭佳慧的， 也是那个节目 啊。我之前不是说喜欢老歌嘛，然后我比较喜欢男歌手就是张信哲嘛，喜欢女歌手就是彭佳慧。 哦，真的呀？ 对，那我觉得彭佳慧，我好喜欢她的音色，就是她那个厚实的声音，可能是我比较追求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又做不到的一个声音，并且她很投入自己的感情在唱那首歌。对， 那喜欢厚实声音，不喜欢蔡琴老师吗？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高一些的，就是更有力量的。 OK， 相见恨晚，今天也是很开心啊。对于这个庆坤，相见恨晚，有时间话大家玩。 好，一定 来相见恨晚送给大家。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最后一首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来吧， 稍等。 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谢谢庆坤，相见恨晚，拜拜。 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 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现在爱的深远。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会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啊，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 好好听， 谢谢，谢谢大家， 祝愿大家都不会相见恨晚。谢谢秦坤， 谢谢大家， 拜拜，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喽， 再见。 来关爱你一句话，在我们当中呢，有今天的采访，大家感谢收听，恨晚，接下来。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只知道我在想你。